是孤单思念，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。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氪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询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自武寒门出俊才，几度沉浮叹兴衰。一朝云开雾散后，始知黄金沙里埋。这几句话说的多好啊！四句开篇讲后，引出来沪上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此人出道之初啊，是10年寒窗无人问，而今事业有成，辉煌的不得了，则是一举成名，天下知了。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这人是谁呀？欲知详情，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吧。哎，您还记得咱说过吗？上海是座了不起的大都会，藏龙卧虎。您要到上海去，首先要逛一逛南京路，那十里长街呀，店面林立，车水马龙，那是黄金地段呐、什么一百了，什么永安了。一座大市场挨着一座大商场，到那儿买东西是应有尽有。正因为如此，引来无限的商机呀、四海宾朋，五洲商贾都到这儿聚会。可这么好个地方，您都没想到，在广西路的路口有两间门脸的一个小店，您这一看，就这小店跟那些高耸入云的百货形成鲜明的对比呀、显得是灰头土脸、老态龙钟，门面不整，那匾上金字脱落。你要进了这小店，穿高跟鞋不注意，都崴着你的脚脖子，黑咕隆咚啊，那绒线东一堆西一堆，一点秩序也都没有。再看这39名员工是长短不齐，有老的有少的，有男的有女的，穿什么衣服的都有，一个个是无精打采呀、你要到这一看，那人呢都翻蔫儿。您说就这么个商店，谁来呀？那位说，这小店是什么呢？正是当年辉煌不可一世的恒源祥。那位说，不对吧，你上文书说了，恒源祥经过沈莱州先生多年打造经营， 那了不起呀、啊、怎么这个样啊？说起来不奇怪，几十年已经过去了，咱们现在说的是1987年了，原来的恒源祥已经风光不再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，经过公私合营，恒源祥几度易手，从原来的金陵路搬到了南京路，变成了两间门脸儿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闲言少叙啊，咱们书归正文吧。咱说的是1987年的元旦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呐、啊。你看那人吧，一个个都是一张笑脸儿。这恒源祥39名员工也没闲着，一个打扫打扫卫生，把门口扫得非常干净。头两天他们就接着通知了，原来的经理调离了，要换新经理了，新经理走马上任，今天员工全体集合，要迎接新领导，所以才来得这么齐。10点钟啊，新领导就到了，看看表，现在还没到，员工待着没事就议论呗。有的人就说，哎，我说这新经理哪儿来的？哎呀，不知道，听说这经理岁数还不大，20多岁啊，我也听见了，20多岁，哎呀，太年轻了。别忘了那句话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他不牢啊，能有经验吗？能领导的好吗？那谁知道了，肯定人家有两把刷子，要不见能上这当经理吗？还有的人插话，哎，你们说的都不对啊，据我所知啊，上面的公司调他去他都不去，他主动提出来要上咱们恒源祥，你说这事儿怪不？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啊？哎，总而言之，在新经理没来之前，这些店员是议论纷纷，褒贬不一呀、啊，都充满了好奇。哎，新经理人还没上岗呢，就先来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当当当。大伙一看10点了，到点了，有的人喊了一嗓子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众人的目光一齐往外看，果然来了俩人，一个细高挑大个，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，一前一后走进恒源祥。这高个的大伙都认得，是大公司的人事部的主任，姓黄啊，黄主任。后边这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甭问，肯定是新来的经理呀、啊、这得好好看看，这人长得还挺忠厚，哎，一看就是个厚道人，一瞅这主眼睛倍儿亮，肯定有两把刷子。大家正看着呢，黄主任说话了，各位都到齐了吗？啊，都到齐了，我们等半天了。好，我来给各位介绍介绍，这位，他一指这年轻人，就是你们店里的新来的经理刘瑞奇呀、啊，刘同志。刘瑞奇同志，你给大家讲讲话吧。众人热烈鼓掌，迎接新领导。认为这刘瑞奇啊，长篇大论的得发表一套演说，谁都没想到刘瑞奇笑呵呵的冲着众人点了点头，各位同志们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，我没有什么经验，希望大家关照，咱们共同携手把店干好，谢谢谢谢。完了，大伙一看也太简单了，鼓掌啊。 王主任坐了一会儿走了，年轻的小经理是走马上任呐。说小经理呀，一点都不假，门面小，殿堂小，收入小，领导的年岁还小，管他叫小经理，他是一点都不介意呀。而且这刘瑞奇走马上任之后是与众不同，人们发现，一，他不坐办公室，二，他也不坐殿堂，干什么？第一，找人谈话。不是39位员工吗？没事儿就在那儿唠嗑，了解各方面的情况，再有时间核对核对账目，看看究竟每年每月能销售多少钱。除此之外，这刘瑞奇啊，大部分时间都离开恒源祥，站到门口倒背双手打量恒源祥，有时候看的是呆呆的出神呐。哎，有的时候是唉声叹气呀。大伙就纳闷，他要干嘛呀？其实他没想到，刘瑞奇是下定决心呢，要改造恒源祥。这哪行？老态龙钟，店面陈旧啊。古语说得好，人要衣裳，佛要金装啊。就这个气氛，就这个店容店貌，还想挣钱呢？一天不如一天，是每况愈下呀。有道是未曾来水先叠坝，未雨绸缪，这店呢，咱们还得从头做起。他下了雄心壮志了，他把这个想法跟些员工就说了。这员工们呢，嘴不说，心里他想什么的都有，背后又引发一顿议论。有的就说了，你说咱这小经理，嘿，真不是个省油灯啊，他放出话来了，要把咱这店进行改造。说什么不是美容，是整容，要动大手术。他真能折腾，是吗？那也不错呀，我也发现太陈旧了，那要变个样子，大伙心情是不是也好点儿？也许是业务量就能上去。有的说够呛够呛，拿什么整啊？那玩意得动银子，咱店里空空如洗，根本就没富裕钱，这不笑话一样吗？又是一顿褒贬不一，真没钱呐、啊，捉襟见肘啊！没钱怎么办？想辙呗。刘瑞奇跟沈莱州一样，善于动脑筋呐、啊。满脑子充满着智慧呀、啊，上哪拿钱去？管上机要呗，那还有什么说的？他第二天就找了基建科，基建科管这个事儿。见着科长之后，刘瑞奇把自己的想法一说，还没等把话说完呢，再看基建科的王科长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，哎。不行，你怎么刚上任没几天就要钱呢？哎，是，基建科账目上还有点钱，不多，也不能给你呀。这么大个公司，这么多的企事业，你知道哪家急需啊？我怎么能给你呀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！呀，王科长啊，急人之难。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不讨您的麻烦。这王科长一听，不行不行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走吧走吧走走走走。刘瑞奇撞了南墙了，但是没灰心。下班的时候，王科长夹着皮包刚一出门，刘瑞奇在门口等着呢。王科长，你下班了啊啊啊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王科长，还是那个事儿，无论如何您得帮帮忙啊，您给我们一笔钱，我们急需要装修啊。 我说刘瑞奇，刘瑞奇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？我都说过了，不行不行，你怎么还泡蘑菇？哎，不行，又给拒绝了。第二天，王科长上班，刚到门口，刘瑞奇在门口等着呢。王科长上班了，哈哈哈哈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王科长，还是这件事情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淤情看水情，咱们都是同一系统的，有缸得使到这儿上。您说您不帮忙我们怎么办？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恒源祥就这样倒下去吗？把钱呢您就拨给我得了，我求求您了。软磨硬泡啊。最后这王科长摇摇脑袋叹了口气，哎，也罢，我服了你了，刘瑞奇，你真行啊你啊、哎、你还真别说，我真叫你给把我感动了。这样吧，我这账面上趴着16万都拨给你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谢谢科长的鼎力相助。哎，等着啊，咱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这装修钱16万，这可是底线，不准花冒了，只能结余，不能花高了，花高了我可不答应你啊！到了时候，我叫你做检查，我叫你包赔，您放心，我心里头有数。16万块钱给打过来了，哎呀，刘瑞奇心里头高兴啊！到了6月份。刘瑞奇一看，这是卖绒毛线呢的淡季，热天了，是谁穿毛衣呀、啊？淡季，9月份以后是一天比一天兴旺，正好利用淡季施工。刘瑞奇在店里做了动员呢，老少齐上阵，找来装修队，这叫大兴土木啊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上岁数的干不动的，手堆烧水递烟买饭，年轻人当小工，能省一文钱就省一文钱。刘瑞熙回到家里安排好了，换了一身劳作服就搬到店里头来了。到店里头，和泥、挑沙子、搬砖、运土，什么脏活、累活、苦活，全是他的事儿。他是身先士卒，这些员工啊是无不受感动。哎呀，一看这小经理不错呀，啊，真能服得了辛苦。带头人这样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旗下活龙官，干吧。3个月的时间非常紧张，但是刘瑞奇严格把关，要求质量，糊弄人不行啊，拿皮尺一个劲儿的量，按照他的设计就开始大动工，哪块质量不好扒倒了重来，绝不含糊，一直到质量验收合格了，刘瑞奇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啊。刚到9月份，工程结束，结束之后给人家结算的钱，刘瑞奇就一嘬牙花呀，花多少钱呢？上级给拨了16万，这下可花冒了，花了27万呢。那些钱都是东拼西凑的，有管员工借的，有自己掏腰包的，反而凑齐了，把这事儿圆过去了。这还了得啊！上级领导一听，怎么的了？这小刘疯了，造反呢？别人动工怎么办？别人都像你这样，我们这领导还能领导得了吗？你不像话呀！这刘瑞奇左一份检查，右一份检讨，净说好话了。检讨书写了一份又一份， 写了一份又一份，到处磕头，到处承认自己错了。但是刘瑞奇心里头不服劲儿，心说话，我这钱我没揣我的腰兜，我没干自己的私事，我是为了集体，我是为了恒源祥啊。有人说我是败家子儿，我叫你们看一看，究竟我是聚宝盆，究竟我是败家子儿。我就不信恒源祥发展不起来，照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能够飞黄腾达。这是他心里头想着，为了使买卖好，这刘瑞奇啊把腿都跑折了，先到报社广告科到这儿做广告，跟人家说了我要求头版显著的地位登大面积的广告，宣传老店恒源祥翻修之后与顾客见面，希望大家光顾，哎，要醒目一点。人家说行，最后一谈钱，刘瑞奇乐了，哎，没钱啊，没钱，没钱上报社这儿做广告来，这不开玩笑，你有病吧。哎呀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恒源祥啊经过装修之后把钱全花冒了，现在虽然没钱，迟早有一天会有钱的，您呢给帮帮忙，免费给登上七天，将来恒源祥发了财了，我肯定加倍补报，您看怎么样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哪有这种事儿？还有跑到报社做广告欠钱的，这不行，您帮个忙嘛啊！您是舆论机关，您要是给帮帮忙，做做宣传的话，对我们恒源祥肯定有好处的，我绝不忘大恩啊！你要不相信我，我打个欠条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到时候你可以到法院去告我，怎么样？大丈夫说话算数，又是软磨硬泡。最后把广告科这负责人也给说服了，哎，咱就破一回例吧，免费七天给你登广告，不过到时候钱你可是要给的，不借我对上级没法交代，我给打欠条。这事儿办完了，赶紧又到电台广告科前去联系，联系完了之后人家同意天天广播黄金时段做宣传，最后没钱又是打欠条。你说这刘瑞奇是真能说呀，好汉长在嘴上，好马长在腿上，你不服这劲儿不行，别人办不了的事他办到了，电台一广播，报纸一见字儿，恒源祥店面一新，39位员工撸胳膊挽袖子摩拳擦掌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9月18号这一天第二次开张，这一开张员工们都傻了眼了，哎，这干嘛，这是往门口一看，上恒源祥来买毛绒线的排成了长龙啊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而且到十字路口拐了弯的转了一个大圈又转回来了，从来没看见过这种现象。经理啊，哎呀，今天买卖火了火了，你看这顾客有多少，恐怕咱这货都不够卖的。刘瑞奇站到高台上拿着个喇叭指挥员工搬货，指挥这些顾客千万别发生意外，以致弄的是交通堵塞呀，连警察都懵了，这路口这时候出什么事儿了，怎么来这么多人呢，指挥交通手忙脚乱的。这头一天下来，恒源祥这大火自不必说呀，这头一天就卖了几千斤毛线，后来货不够用了，从别的地方运来的，干嘛呀？暂时借用， 将来还给人家。刘瑞奇啊，尝到胜利的甜头啊，充满了信心呢、啊。心说话，照这样下去，我的店肯定是了不起。那员工们一个个偷着笑啊，我真没想到啊，这小经理有大手笔，这真没想到他真行哎。咱们恒源祥起死回生了，往后奖金也少不了，这么干还就对了。是是是是是，人得喜事精神爽嘛。当年恒源祥的营业额猛增了27.35%，利润增加了20%，之后便历年递增啊，突飞猛进。当然了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欠人家的钱也全还清楚了，要不那不成了骗子了吗？首战告捷，从此事中，刘瑞奇也看到了老字号的市场它有诱惑力啊，同时他也感觉到老字号有绝对的品牌价值，由此更坚定了他的信心呢、啊。信心满满，他心说话，我迟早有一天要把中国的绒线打造成航母，要担当起中国绒线霸主，我一定要达到目的，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罢休啊。这刘瑞奇打上任之后是牛刀小试啊，恒源祥一炮打响，名声大振，从沪上的老字号当中是脱颖而出，成为中国一个老店换新颜的典型啊。打这之后，刘瑞奇是信心满满，以店为家，下定决心，我非把恒源祥是搞强搞大，甚至晚上连家他都不回呀、啊，就像疯了一样。家里人能没有意见吗？爱人说了，你怎么的了你啊，你就开你那点固定的工资，你这何苦来呀、啊，不好睡不好吃，对你的身体也不好啊，长此下去怎么得了啊。哎呀，你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差，言能如此，我一定要以店为家。这正是小经理具有大胸怀，老字号展示新风采，恒源祥有了新一代，增效也还要靠品牌。 凡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，日夜夜不消沾，富与贵难久长，尽早的容颜老于昨晚，人间翻一字宽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，浪滔滔人渺渺，青春鸟飞去了，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游，风萧萧随风飘。 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，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 经理刘瑞奇了不起，他跟恒源祥的创始人沈来周先生有些相似之处啊。这两个人同时想到了，做事情一定要做得极致，宁做第一，不做第二。凡是刘瑞奇要想做的事情，一定要成功，绝不准半途而废。他这心思全扑到恒源祥上去了。你说有这样的领导，这买卖能不火吗？两年来的时间，年年翻番增长，恒源祥啊，哎呀，名声大噪，老店换新颜，已经沉寂了多少年的恒源祥又放出了异彩。人们买毛线就想到恒源祥，顾客是进进出出，接应不暇。咱们单说这天来了两位妇女，一个胖大大的，一个瘦条条的，两个人穿着入时，说说笑笑，手拉着手走进恒源祥，往周遭看了一圈之后，到了柜台前看了看里边陈列的毛线，小张是伙计，赶紧过来搭队：“二位阿姨，想买点好毛线吗？来，您看看。”说着给拿出多少来，往柜台上一放：“您看看，各种颜色的，保证质量啊！你这都是进口的好东西。”那个瘦的说话了。哎呀，我想给我们家小孩打件外套，我姐姐你看买什么颜色的好？那胖女人说了：“哎呀，颜色有点陈旧啊，不是灰的就是黑的，小孩嘛应该穿点鲜艳色彩的，越鲜艳越好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小张说了：“有，您等着。”又抱了一大堆往这一放：“您挑吧，您看这鹅黄色的，您看这粉红色的，要给小孩打毛衣外套，那穿上多漂亮，尤其小孩要长得白，在这一衬托那是鲜艳无比呀。您看怎么样？”哎，两位女人全接受了，拿着那鹅黄色的看了又看，爱不释手，闻了一闻，揉了一揉，就这样吧，我们想买几斤，多少钱一斤呢？嘴里说着话，手里头掏钱包，钱包拿出来啪打开，钱包鼓鼓的，银子少不了。小张说话了：“一斤45元。那女的一听一哆嗦，好像没把钱包吓掉了，不，咔吧又合上了。你说啥子？一斤多钱？啊，45元。哎呀，涨价了！我记得年初我到这儿买过呀，才17元一斤，怎么一下涨到45了？哎，天哪！你们商店想抢钱怎么的？”那个瘦女人说话了：“啊，恒源祥买卖做大了，你们随便的提价，这还了得？要这样的话，你们拦路去抢劫吧。”哎，这话说的挺难听，小张不敢生气啊， 应当礼貌对待客人，咧着嘴笑了笑，二位阿姨啊，您说错了，我们小小的商店怎么敢无故的涨价呀，这是物价局定的统一的价钱呢，是物价局规定的，我们不得不照办呢。不买了不买了，物价局定的，他爱定多少定多少，我们不买行不行，走走走走走，堵着气走了，买卖也没做成。这一幕都让新经理刘瑞奇看在眼里呀、啊。刘瑞奇过来问小张，今天卖出多少斤？一斤不斤，到现在还没开张呢，一份也没做成。没有这么贵，人家谁买呀？那俩女的不都说了吗，都嫌贵呀。哎呀，这价钱这么高怎么得了啊。刘瑞奇深有感触，不住的点头啊，拿出来笔记本叫小张看，你看咱们业务现在下降跟这两条就有关系，一货物陈旧，第二价钱昂贵。小张说对对对，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。哎呀，刘瑞奇可睡不着觉了，这买卖不好简直要他的命一样。嗨呀，命苦啊，好不容易来到恒源祥，历尽艰辛重新装修了店面，这两年来的时光利润翻番往上翻，没想到现在又遇上了物价往上提，这可怎么得了啊。他动开脑筋了，一想不行，照这样下去买卖没法做了，我们这39个员工啊就得饿肚皮，慢说交利税了，我得打个报告，把这情况如实的反映反映，要求上级领导能够降价。刘瑞奇摊页写了一份报告，然后递到上级公司，得经过人家批准呢。等着多少日子过去之后，这报告原封不动的又给打回来了，几乎人家连看都不看，理都不理呀、啊。怎么办？还得打报告，又递上去，原封不动又给打回来，几个反复啊，毫无进展呢、啊，跟没这么回事差不多少。哎呀，刘瑞奇是心如火烧啊，他一了解大上海大大小小的商店莫不如此啊，又一想你一个小小的恒源祥，你能还改变了现实啊。哎，但是呢随着改革开放已经10多年了，哎，但这个时候啊这个计划经济还没有彻底解脱，还桎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这一点恒源祥是深有体会，刘瑞奇是了然在胸啊。后来刘瑞奇一琢磨，给上级公司打报告不是不好使吗，我就越级往上写信，给物价局直接写信让他降价，摆出1、2、3、4理由，觉着理由相当充分，递上去了。结果一样，泥牛入海无消息，递上去跟没递差不多少。刘瑞奇就更着急了，这物价局也这样，实在忍无可忍，他瞅着电话瞅半天，我直接给物价局打电话，拨通物价局的电话号码。哎，铃响了，啊，哎，我是刘瑞奇，我是恒源祥的，您是马处长，哎，马处长，我正找您呢，我跟您说点事儿，我写的报告不知道您看到没有？哦，看到了，您以为如何呀？没有您的指示，我们不敢动啊。 您看我提出的降价的条件可以不可以啊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盘活资金呢、啊。不见积压的东西太多了，卖不出去，我们经济链断了。你看怎么办？马处长那头说了，小刘啊，你得替我考虑考虑啊。我要答应了你的要求，别人要提同样的要求，叫我怎么办？我一个小小的处长，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权力？但是看在你一片至诚，这样吧，你既然想降价，你就降你的价，但要说明了，我可不支持啊，我可不支持，就当我不知道，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。哗，电话放下了。刘瑞奇放下电话就琢磨，他说话什么意思呢？就当他不知道，我爱降价就降价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给我开了绿灯了。还怎么说呀？我降价是我的事儿，知道他不知道，将来他也不用负责任。那就等于说他同意了。哎呦我的马处长啊，您真是观世音呐、啊，您真是活菩萨呀，你算把我们给救了。刘瑞奇当天晚上把掌管财会的负责人找来，仔细的核算一下，咱们降价降多少，应该卖多少钱。这个降价有幅度的，不能随便的降啊，有点力就行。那货物堆的堆积如山呐、啊，到处都是货呀。粗料算了一下，光压的货就300多万，在那年月300多万那是钱呐。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核算完了，定好了新价钱，刘瑞奇马上发布消息，又做广告又做宣传，恒源祥毛绒线大降价。这一说降价，别人家都涨，就他家降，那人还不高兴呢，又排起来长龙啊。这人呢都爱贪图小利。哎，你比方说我家住在物美附近，有时候我就发现这物美呀、啊，那人排成长龙了，一看就知道某种商品要降价，便宜几毛钱，其实不多，不多就愿意排队，你不降价我就不买，这不是一个道理吗？同样买绒线，恒源祥降价了，我冲什么不上这儿买了呀？所以才排成了长龙啊。这家刘瑞奇蹬着桌子拿着喇叭就喊，不必急，有的是货，大家不要急啊，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。有人维持秩序，哗哗哗的线一个劲儿往下下，这边哗哗哗一个劲儿的收钱。没两天的光景，积压的货物甩卖一空啊，大把的银子哗哗哗哗进来了。哎，赔没赔？赔了，赔了10万块钱左右。但是有了资金了，盘活了经济，敌外损失敌内补，敌内损失敌外偿呗，这有什么呢？马上进入第二项，人家顾客都说了，您这个花样不怎么样，而且有点陈旧，马上派出推销员去，采购员全派出去了，全国各地拿着大把的银子给我买，买最好的，最时髦的，质量最好的，最漂亮的，通通吃尽呢、啊、满足顾客的要求啊。顾客是上帝呀、啊、你有涨价的权利，人家有不买的权利啊，你什么好买什么呢？ 时尚的上海人看着这货物如此之好，能不买吗？所以这才畅销。这下惹来麻烦了，同行业之中有些人气得直冒唾沫星子，哎呀，刘瑞奇啊，刘瑞奇啊，你要干什么呢？谁给你的权利你降价呀？啊，这是物价局统一规定的价钱，你冷不丁一降价，你把顾客全吸引到你那儿去了，让我们喝西北风啊！啊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告他，告他，告到物价局去，往公司去反映去。他刘瑞奇个儿不高，鬼点的真不少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说短论长啊，有不少人找到物价局去告。人家马处长倒挺好，接见的时候就说这事儿我不知道，我没批准他。你说你咋办呢？其实那举报信呢有这么高一骡子，前文书咱说了，同行是冤家，什么同行是朋友？别人犯着红眼病了，既然是恒源祥降价，我们也降，我也降，我也降，跟着屁股后的降价，完了，先来为君，后来为臣呐。先迈一步是金子，第二步是银子。恒源祥挣了个高满豪平，你跟着人家后边再去跑去，再去学去，费老了劲了，依然陷在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呀。所以您看出来了，作为一个商人，脑瓜得好使唤，机动灵活，得点子多。但是咱要说明的是，您得像沈莱州、刘瑞奇那样做义商，别做奸商。奸商这东西最叫人可恨，哎，见着点风声马上就涨价，损人利己。但是刘瑞奇也好，沈莱州也罢，从来不干这样的事情。咱方才说了，刘瑞奇是义商啊，他顾全大局，说我自己撑得根根直打饱嗝，饿死旁人才好呢，那不是刘瑞奇。怎么顾全大局呀？你想上海滩多少百家绒线店呢，长短不齐呀，那力量大的行了，还有那小店呢，全都陷在涨价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，有那店干脆多少日子都开不了张啊，积压的那货物太多太多了。刘瑞奇是挨家挨户走访，主动登门，张王李赵找着各位老板和经理，你们的货怎么样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卖不出去呀！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说你们恒源祥敢降价，我们不敢呢。你说不降价，这玩意儿真给你眼罩戴，卖不出去。这么办？别着急，你们有多少货，我包下了。您包下了，咱这么办啊？按照我降价的价格，以旧换新。把你们陈旧的货物全给我，我给你们新鲜货物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那就把资金盘活了，是吗？我们这些陈旧的货您全要，全要，如数照收。谁不高兴啊？卖不出去的货呀，恒源祥全收着去了啊！而且恒源祥收的无数，大伙就问经理：“你收这些旧货？”卖给谁去？嗨，别着急，既救了咱的同行，我还有办法。他又找到毛纺厂去了，叫毛纺厂以旧换新，给我加工一下，变成新产品，按照我的要求，用恒源祥的商标，你给我这么办。那给钱当然人家愿意干，而且有些毛纺厂都不转动了，分文没有收入啊！一看刘瑞奇来了， 赶上遇上亲人解放军了，活菩萨呀，这货一给我们，我们机器转动就有饭吃了，好好好好好好，隆隆隆隆，机器声转动，依旧翻新，搁到恒源祥照样脱手。这家伙店里正店外正，敌内正敌外正，批发加零售啊，大把的搂银子，能不发达吗？啊，当然刘瑞奇收取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能说不要钱呢，所以每家各取6%的手续费。还有那么句话，一家不多，十家不少，百家千家他不得了啊。还那句话，店里赚，店外赚，新品赚，旧货赚，零售也赚，批发也赚，两头都赚，赚他个高满豪平啊。哎呀，刘瑞奇这个乐呀，总算达到初步的目的了。他算算，进入10月份，我这买卖还得翻番的往上涨，肯定的，让同行人看一看。就在刘瑞奇志得意满、高高兴兴的时候，哪知道刚进入10月份，一纸红头文件下来了。刘瑞奇打开一看，啊，傻眼了，第二次涨价，又要涨价。头一次涨价好悬没关门，这第二次再涨价无异于一闷棍呐，就好像热喷喷的火花一盆凉水泼来了。刘瑞奇心说，话一年两度涨价，这怎么得了啊？这谁做的决定啊？这不坑人吗？这不是不行不行，我得找他们去。伙计们就劝他，经理啊，经理，消消火，消消火。红头文件呢？这是啥？这是命令。你要找去，你不是跟政府对着干吗？那还了得呀？弄不好你这小乌纱帽就没了。哎呀，刘瑞奇冷笑一声：“我这顶小小的乌纱帽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就什么呢？”我的事情是小啊，恒源祥这店是命根子，无论如何我得保住这个店，无论如何我再次申请降价，我把价格也得降下来，这回不找物价局了，直接找他的领导，要坦诚的跟他讲一讲，他了解不了解市场的信息。家里的人、外头的人、店里的人、朋友，没有不替刘瑞奇担心的。有人就劝呐：“小刘啊，算了吧，他涨就涨吧，卖不出去，卖不出去跟你有啥关系？哪个是你的货呀？这不都是公家的货吗？赔大伙都赔，卖不出去大伙都卖不出去。”电好电坏你也开固定的工资，你说你这是何苦的呢？家里人更着急，你这要触怒了上级，你这经理还当不当了啊？你说你这不没事找事吗？谁劝也不好使。方才咱说了，刘瑞奇决定的事儿，九头牛拉不回来。心说话，我找谁去？去找主管商贸的副市长，我豁出破头，我撞撞金钟，我上高级领导去找去。刘瑞奇啊，2天没出门，打了腹稿，酝酿了词儿，见着领导我怎么说，领导一问，我能说出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让他没话反驳，那才行呢。您说刘瑞奇这胆子有多大呀？掏出来赶上老窝瓜差不多少了。过了几天之后，他径直找到市政府 主管商贸的副市长。一般人值当的吗？敢吗？不敢。刘瑞奇非是等闲之辈呀、啊！简短接说，排号在这等着，到了刘瑞奇了。刘瑞奇进了市长办公室啊，把名片往上一递，其实市长都知道了。刘瑞奇登记要接见。市长非常好说话，咱这么说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搪啊。官儿越大越和蔼，官儿越大对老百姓越亲热，惹不起的就那二道贩的那把门的，你看那官儿不太大，哎，那牛大多了。真见着市长了，市长非常客气，让刘瑞奇坐下，让他喝茶。市长乐乐呵呵就问他：“哎，小刘啊，你急着找我为点什么呢？”市长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不敢来。我知道您工作忙，您日理万机，但是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您说我们小小的荣县店，一年涨了两次价，而且这一涨价我们就卖不出去，殿堂里堆的全是毛绒线呐、啊，资金已经死了，不能盘活，工资没法开。利税没法缴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恳请领导能重新颁布指令。这正是止步雷池见水深，水深自有弄潮人，千山万壑俱跨越，回眸偏见路平深。 起着杯酒。